销售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前半夜有轻雾，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85%，最低气温-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40%，最高气温7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千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升华 一段情绪， 每一次分别 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 一段人生。 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送妈妈莫斯科的布斯基爱上牛肉面疙瘩， 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 嘴里念着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些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评上巨鹿的变化。 平平仄， 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上绑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板凳偏偏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到底扁担宽是板凳长，哥哥弟弟坡前坐，握着一只鹅，坡上留着一条河。哥哥说， 河的河。 弟弟说， 河的河。 鹅要过河，河要渡鹅，不知是哪儿过河，还是鹅。 北京时间来到2018年2月26号11:33的02秒，欢迎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中国话，这是春节联欢晚会上被 SHE 组合唱火的一首歌。 哦，是今年的春晚吗？今年的春晚，抱歉我啊，往年啊，今年春晚 没看， 对我没看。 每年的春晚有好多好听的歌曲， 是 全中国啊的消费能力已经可见一斑了。 当然了， 说好中国话是很多老外必修的一门课程之一了，现在。 对，现在我跟你说，就是中国的节日，全世界都在过。 对啊， 这就是一个文化的影响力。 是的， 当然文化也包括我们的语言，这是最重要的。 说好普通话， 你得卖货嘛。 今天我们。第一期直播，二位的第一期直播哈，我们今天要说2018年的新玩法、新理念。 对， 一向是崭新的嘛，对不对？ 对啊。 问我们的女主播道儿，2018年，对于旅行， 你有什么展望？是不是？ 展望。 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 一浪高一浪。 是，于是乎我就冒出个想法。 你说 今年啊，这个从去年年底咱们一直 突然间 在录。 实现， 我觉得呢，全世界的大好河山我都想去， 得去看看。 你比如说清迈，是不是？ 对， 得去看一看吧。 美国， 你得去见识一下啊，看看就是在遥远的那个北美大陆，它到底是什么样的。然后呢， 有着假期敲了 啊？什么？没有了？ 俩地方，你十天了，你 啊，没了。我刚想说多彩的欧洲，对，你看欧洲还有。 有这个文化啊、文艺啊、历史啊等等。嗯， 东西南北欧嘛。 对，还有那么多勉强国家呢。 不管怎么样，都希望2018年大家抽好时间，去最好的地方去玩。 择其一，假期不够的话， 对，择其一啊。今天我们要说2018年的新玩法，到底有什么新玩法？十分钟的灵动幽默的资讯之后， 是的， 我们再给您慢慢分享啊。 好。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囧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新年新气象啊，今天咱们那个编辑打了份稿子这字体史上最大， 是吗？ 你看 你这正好适合你的近视 啊，你说我眼睛这特别大的字体 是吧，我离这儿我都能看见。 第一条，来自中国香港的事儿。 对，中国香港什么呢？香港邮政将发行特别邮票。 我们的行者谭焕宇先生有可能会去现场赶出来的， 真的 他特别在乎这个。 对，我们南五号特别的这个给面子哈，每次都特别的给力， 感谢感谢啊， 感谢。 香港十分重视传统的文化，处处保留着独特的民间习俗。香港邮政将于27号那天，明天发行一套以节庆民间习俗为主题的特别邮票及相关的集邮品，展示什么呢？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传统习俗。 哎，对的哈。香港邮政22日召开记者会，香港邮政高级经理这个李振宇说，介绍了这套邮票的设计特色和销售安排。特别邮票包括一套6枚邮票、小全章、套折、正式首日封，以及特为此套邮票设计的特别邮戳。哇，这个我觉得我们的谭慧宇先生听完之后都直沸腾了， 已经去了 啊，已经去了。这套邮票上印有6个不同民间习俗的插画，包括贴灰春、抛宝碟、上头炷香、转风车、求签和舞麒麟。 好棒啊。 对，其中呢用一双以银线勾勒的手展示正在进行民间习俗表演的手势，颇具特色。 这手的严选， 对， 手模啥的， 对，手模严选，像我这种手就不行。 可以的， 对， 可以的。 这劳动人民的手 道德手非常的白皙而且纤细 短了， 就是没有没有， 说白了就短兔泡呗。 没有没有，因为特别适合嘛。就是李老师还说，这个贴灰春和舞麒麟已被列入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哇， 这套邮票既展现了香港地方的特色，也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记者也不能闲着， 对，他得了解 了解啊。这个灰春也做春联、门联，每逢农历新年，市民都习惯在家里或者商铺张贴一些，比如说出入平安、万事容易、那个等等的一些哈、这个吉祥话啊， 是 祈求来年大吉大利。这个舞麒麟厉害了，这是一种民间传统的表演艺术，多在节日和喜庆的仪式当中出现。我觉得这个舞麒麟的这些表演者他们真的是非常辛苦、 对吧， 又热还有表达这个麒麟的这个狰狞，不是麒麟这种热情热情 啊，热情热情， 瞪得很圆、眼睛都是动的那种的，好是吧， 对啊对啊，你看他眼睛多大， 是一身汗经常是捂 的，是 的， 就是也很辛苦的啊。 对 对，反正呢表演者他也是真的是非常辛苦、然后呢他是有好寓意的嘛， 对呀、 也没白舞，是那相传可以送上祝福去除煞。 对对对， 那抛宝碟又是什么呢？ 这啥意思、 对，这个它的风俗是由来已久的、人们会在宝碟上写上名字和愿望、你看香港经常这港剧里面会出现跟碟有关的名字， 对， 小碟呀， 对 不对？碟站将之抛到许愿树上，据说啊，抛得越高，愿望就越容易实现， 非常棒。 上头炷香就是指人们在正月初一来临之前向神灵奉上第一炷香， 是的， 除了表示虔诚之外呢，还是为了拿个好意头， 没错， 祈求新的一年事事顺利。 反正在我国香港是不是回归20多年了哈， 对， 有很多的设计师也是倾情奉献哈、这套邮票是由香港的设计师叫郑家伟先生设计的并以法国平板加烫压印刷技术印制。 哎呦我的天哪，这太高级了， 游泳健身 非常开心，非常开心啊！ 李振宇说了，李振宇先生表示说，设计这套邮票涵盖的顾客群很多啊， 当然了， 它的主题和设计深受本地人欢迎，而其中融入的西方设计概念呢，也会吸引想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国友人。同时，这些邮票也是到港游客可以选择的纪念品之一， 非常棒啊， 非常棒！ 邮票是有情感的， 对啊， 对，它不是生硬的，对不对？希望大家投注向烧的，汪汪的啊！ 对， 第二条啊。中国呀，彩灯，你们那边也挺多的。 哎呦，我们那全是彩灯，任何一个楼宇，不管是高矮，对，不管是带电梯不带电梯， 对对对， 几十年的，它的外立面全是灯。 是的， 一到晚上灯火 灯笼高高挂。 对，然后一到白天，哎，这是哪栋楼？ 是吧？ 灯在看不出来了， 对吧？但是中国的彩灯现在点亮欧洲的心脏啊！ 天哪， 迎中国欧洲旅游大年！ 哎，你看看，真是，就是我在过年期间经常看一些报道。什么哪个国家，西方的国家又在过中国年啦， 张罗吗？ 对呀，然后张灯结彩，那份这个喜庆啊，真的一点也不输我们的国内。 是的， 当地时间2月22日晚，在被誉为欧洲心脏的布鲁塞尔大广场， 布鲁塞尔呢， 来自中国四川自贡的三组巨型彩灯同时亮起了，营造出中国元宵佳节的浓厚喜庆氛围。同时也拉开了为期一周的2018中欧旅游年点亮欧洲心脏大型元宵灯展的序幕。 哎呀，不单单是布鲁塞尔当地的民众，在那边工作生活的华人朋友，相当相当的开心。 当然了， 对吧？ 终于有一个了， 是吧？叫四川地区，以吃闻名，对不对？ 对， 伴着大红灯笼、彩灯， 他们最好带点川菜过去， 对吧？ 我觉得， 冒菜啥。然后此次点亮欧洲心脏大型元宵灯展，是由中国驻欧盟的使团、驻比利时使馆、四川省人民政府、欧盟委员会和布鲁塞尔市政府共同主办。四大部门是吧？是2018年中欧旅游年重要活动之一。在这个亮灯仪式之前，你讲，主办方在富丽堂皇的布鲁塞尔市政厅，就是这个地方厉害，举行了这个招待会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有请。 中国驻欧盟大使张明，驻比利时大使曲星，四川省副省长杨兴平，欧委会增长总司副司长石伟曼等等800多位各级嘉宾， 我 说完咱们节目结束。 是，800多位，我们后面就省略了哈，都是很重要的。来，我们掌声欢迎啊！ 都奔了本北坡了。 是的， 中国话 是800标兵奔北坡嘛， 好棒的啊！ 对，招待会上呢，来自北京的神乐蜀雅神乐蜀雅乐团和来自四川的艺术家们表演了祭天礼乐、川剧变脸等精彩节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们现场展示了剪纸泥塑等精湛的技艺。 棒棒的！ 对，夜幕降临，张敏、曲星、杨兴平、施维曼、克罗斯 等 中欧官员。 对， 等官员来到了布鲁塞尔大广场，共同点亮了元宵彩灯，赢得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和欢呼声。 是的， 人们兴致勃勃的赏灯拍照，沉浸在花式灯如昼的华美景色当中。 其实我们在感受结果的同时，其实要不要忽略工作人员辛勤的努力哈？ 对啊， 后面说到的是为了安放在布鲁塞尔大广场和周边的区域，赶在元宵节期间让中国的彩灯绽放布鲁塞尔。20余名工人师傅放弃了与家人团聚过年的机会，加班加点完成繁重复杂的组装工作，将美轮美奂的自贡彩灯完美呈现在欧洲观众面前。 对啊，容易吗？给他们点赞啊！ 谢谢他们。 是的， 我们要注重成果。 注重成果，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个过程。 没错，第三条跟安全有关。 跟安全有关哈，国家旅游局再次提醒出境游客注意水上的活动安全。 哦，怎么了？ 2月23日晚，甘肃一副这个泰国旅游团，5名游客在普吉岛攀崖湾温泉酒店外海滩擅自下海游泳时发生了意外。 擅自， 对，2名游客溺亡，2名游客正在抢救，1名游客失踪。获悉这个事件后呢，国家旅游局高度重视，立即要求中国驻泰国旅游办事处积极协调泰国旅游部门做好事故救援处置工作，协助我驻泰使领馆做好受伤游客救治以及遇难游客善后等工作。 要求甘肃省旅发委及相关旅行社及时妥善的应对处置事故，要求出境游旅行社严格落实有关规定，切实加强行前安全教育，做好安全提醒和行程管理。 对 对， 这有些是旅行社做得很好，在行之前有非常多的一个会议，大家聚在一起说说安全事项啊，注意事项。但有些朋友老擅自，这个事儿就不 行了。对，其实有些时候你也真怪不着这些旅行社，人家都跟你说了，再三强调，着重给你划重点、敲黑板，你还去？ 没办法， 那这就没办法了。 但是国家旅游局呢，也是履行使命嘛，再次提醒广大游客，出境旅游要充分了解旅游目的地相关法律法规，并严格的遵守相关规定，提高安全防范意识。比如说您要下水的时候，务必注意警示性，都有周边的牌子提示您 啊、哦。对， 务必服从安全管理，绝不要冒险下海，以身试险。 是的，对，虽然说像普吉岛啊这些我们都是常去的地方， 熟悉、啊、 是一个度假天堂，但是如果你真的擅自去了不熟悉的海域，它还是有危险的。 是天堂变地狱啊！ 是的，那鲨鱼就在底下潜伏着呢。 对，这个安全永远第一、啊。 嗯。 第四条呢，我们关注一个非常好玩的跟吃有关的事儿。 好的。 这个大家都去日本。 嗯。 去买买买， 对， 是吃吃吃也是重要的一环。 当然了，日本的美食很好啊。 嗯，这点告诉我们什么？ 嗯，就是访日游客最爱买什么食品特产呢？ 什么？ 对，日媒这个统计出来了，说糕点类的是最多的，不知道白色恋人算不算糕点类啊？ 包装漂亮。 对呀、啊。是买点那个团子，团子 青团的绿色的哈，很漂亮， 绿色的绿色的，然后果茶的。 据日本农林水产省近日推算， 2017年 访日游客作为特产带回国的食品的消费额达到了3456亿日元， 哇， 比2016年增加19%， 哇，这还是挺多的啊。 对啊， 对，统计显示呢，其中糕点类的购买尤为突出，访、 哦、 日游客在购买出现。扩大的话，还将有助于农林水产品和食品的出口扩大。 产业链吗？ 产业链吗？据报道，日本农林水产省基于观光厅的数据进行了推算，结果显示呢，2017年特产的这个消费额同比增长15%，然后呢，占了访日游客在日期间总消费额的40%， 40%。 对啊，40%都去买特产了。 嗯。 然后在这些土特产当中呢，这不是日本土特产吗 ？Local。 对 ，local 就当地的，这不就叫土特产吗？ 对，土特产。 是食品的消费额呢，仅次于化妆品、香水、医药品、保健品和洗漱用品。对，据悉呢，在这些土特产购买的食品当中，糕点类占了46%， 很棒的。 其余的都是其他食品、饮料、酒水和香烟。 是的， 嗯，然后 政府又提出了目标，你锁定目标啊，有了大数据嘛，节节攀升嘛，对不对？ 对对对。 到了2019年，农林水产品和食品的出口额要比2017年增加约20%，达到10000亿日元。 天哪！ 三四三四五六到5000多万亿呢。 嗯、你说能带回来那些食品还真是什么饼干啊、各种巧克力啊、各种团子啊， 对， 反正都是日本的，对，土特产。 第五条啊， 嗯， 倒是去过这地儿、啊、 哎，这地方真的是我觉得挺好的 啊，吴哥窟、 哦、 6天啊，仅6天吸引逾7万外国游客，中国游客 No.1， 哇，最多的 最多的。 中国春节期间，柬埔寨吴哥窟景区6天吸引了7万多名国外游客去购买门票，当中呢是以中国游客数量为最。吴哥窟景区管理部门20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过去6天啊，有74202名外国人购买了吴哥窟景区的门票，当中绝大多数是来自中国的游客。 成中国景区了 啊？对，差不多了啊。 啊，这个相关旅游局长发来贺电 啊，发来贺电哈，来电来函了。 吴成国嘛？ 对，吴成国，这音译的说，柬埔寨呢正致力开发更多的旅游产品，包括柬文化、历史等旅游景点，以吸引国际游客啊，非常的开心。 对， 另外呢，据柬埔寨旅游部门19日的官方统计，中国春节期间有近90万名柬国民众出国，对，出行在柬埔寨国内各旅游景点旅游， 国内游， 对，他们的国内游吗？ 也很棒的， 对。那柬埔寨的旅游部大臣唐坤表示说，越来越多的柬国民众也推崇节假日出国旅游了，包括去中国和其他邻近国家。 其实每个国家都是一样的， 对， 每个国家的旅行节目也大抵相似。比如说柬埔寨就介绍中国各种地方，对不对？你中国就是各种地方， 放点喜庆的音乐， 对啊， 是吧？说着高棉语， 对啊， 我听不懂， 柬埔寨话， 对。 时间来到11:48的59秒钟，欢乐的资讯播报，感觉怎么样？ 爽。 是不是很好哈、啊？ 嗯， 就默契， 省得我都咬到舌头了。 partner 是吧？ 嗯， 对不对？ 对， 希望有一个良好的搭档， 对， 生活当中有良好的伴侣， 是 工作当中良好的伙伴， 旅行当中有良好的旅伴。 是， 嗯， 领队注意吧。好，这个一个片花之后， 嗯， 新玩法到底是什么？我们一会儿诚意呈现给各位。 好，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 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星最亮的一颗。你就像 就这歌哈， 一把火， 对，集聚了很多音乐的表现形式。 嗯、 你刚刚说 old school、 old school、 disco， 对， 朋克都有， 还有朋克呢， 节奏感。 啊啊啊啊！哎呀妈呀！ 那时候的费翔一出现，小 仙人，多帅呀、啊！ 小仙人， 对，我觉得费翔简直是，就是现在他老了，他也是一个美大叔。 不老成就是帅哥嘛， 对，就是帅嘛，人家五官在那挺着呢， 非常棒了、嗯、冬天里的一把火， 是的， 希望各位在冬天快要结束，因为春天已经来了嘛， 嗯， 多去世界各地风风火火闯九州去。 哎，还真是啊， 今天有非常新好玩的玩法哈， 来吧， 这个大数据哈， 嗯， 2018年狗年春节咱们结束了假期， 对， 这是中国 忘了一个假期了， 很好的， 嗯， 对，非常开心的是看到同事回归到工作岗位的时候都没怎么发胖、嗯、挺好的， 对，我觉得挺好的， 对， 因为过年是真累啊。 还没什么的 啊，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40个春节了， 天哪， 真的厉害了哈、 嗯、 记者通过大数据描绘出中国年里的新变化。 咦，到底有什么变化呢？我们悉数为您到来。首先我们来看出游人数啊，4.19亿人次出行，高铁民航增长快， 厉害， 对，我们也要关注在海南现在的朋友啊，就是回来了吗、 嗯、 据说呢之前这个票价机票价格也是涨得很 贵， 是的， 嗯，希望他们早日都能回家、啊、 是的是的，团圆啊， 嗯，来，我们看一下啊，春节假期全国交通累计发送游客是4.19亿人次， 是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7%，其中最高峰日客运量将近1亿人次。 这不是陈可辛先生 啊、 用假的 iPhone 他拍了 假的 iPhone， 开玩笑， 不是假的，不是真的啊， 就他有各种技术哈、 啊、 拍了个3分钟的纪录片， 3分钟， 因为这个铁路的工作人员呢不能下车跟亲人团聚，比如说广播员啊，很多很多的岗位哈、啊 嗯， 小孩子那个眼神还是挺揪人的 啊、哦，对啊， 扎心了 啊，扎心。 希望大家多多尊重铁路干线以及航空干线所有朋友的职业的这样一个 尊重，对，其实他们也挺辛苦的， 真的团聚不了哈、啊。 是的， 春运啊是非常大的一个话题， 嗯， 高铁民航增长是最快的， 嗯， 公路运输基本平稳， 嗯哼， 春节七天啊，全国铁路共发送旅客超过了5708万人次。增长又快到10%了。 哦， 民航呢发送旅客1138万人次，增长15.98%。 我的天哪！ 明年还得涨。 对，还得涨哈、啊。 哎呦！ 专家点评说什么呢？这个中国铁路总公司副总经理李文新说了，说除了增开的旅客列车、加开夜间高铁之外，铁路充分利用新线能力，比如说春运前开通了西城高铁，还有渝贵铁路、兰渝铁路三条大能力的通道，极大的舒缓了春运压力。 也是增加了他们的加班力度、嗯、 对对对，这个也是没办法啊、 嗯、是吧， 对，然后呢再来看一个大数据， 怎么的呢， 3.86亿人次国内游， 在国内转， 哇，你想14亿人口，3.86亿人次， 30%左右， 对啊，真是不少 了，出去玩去了， 对啊，旅游过年成为了新民俗、嗯、经过国家旅游局数据中心的综合测算，今年春节全国共接待游客3.86亿人次，同比增长了12.1%， 收入， 对，实现了旅游收入 4750亿元，同比增长12.6%。 数据是喜人的哈，希望大家都安全哈。 嗯， 春节期间呢，传统景区景点延续火热的同时呢，乡村的民俗，民宿，休闲的街区、特色小镇等全域的旅游新产品、新业态受到老百姓的青睐。 哎， 想开着车自己出去玩自驾游，乡村山庄游， 乡村 都市游。海水浴场等等的， 冰 雪游高速增长，这个 冰雪游那必须的，对 呀、 啊，那我回家东北那边全是冰雪游， 为大静点赞 啊，是， 一路超速能赶上吗？ 哎呀， 自驾游出游比例接近50%了，成为中国家庭出游的主要方式，真的是自驾受欢迎啊， 对， 可以自由选择时间哈、 是的，那入境游。就是入出境游啊进一步扩大了、说这个春节期间呢，我国游客从近200个国内主要城市到达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730个国内外城市。那从携程网的预订数据来看，跟团游和自由行分别占了52%和48%，快持平了， 快持平了。 对、 那 飞猪的数据显示，最喜欢去海外过年城市前五位是北上广深杭 啊， 对，这五个城市是出国旅游最火热的一个。 专家听完之后呢，过来点评。国家旅游局综合司司长侯振刚说，大众旅游时代，旅游已成为广大群众欢度春节的主要方式。今年春节旅游市场持续红火，举家出游占了主流，带着爸爸妈妈、亲人、孩子哈。 对， 这个消费， 我们去上班，我们去出游， 消费升级更重品质和品位。据商务部检测，除夕那天，到正月初六，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大概是快10000亿了，9260亿元。 我的天哪，这个简直就是让人瞠目结舌，比去年春节还增长了10.2%。 还有各种土特产呢。 哎，对，真有土特产啊，土特产、保健品、衣服、鞋帽等老三样年货是逐渐被无人机、智能音箱、扫地机器人等科技味十足的新三样取代了。 真好。 对，天猫数据显示，春节期间，蒸汽拖把、洗碗机、擦窗机器人、烹饪机器人的购买数量分别增长了320%、188%、169%、145%。 两点。 怎么的呢？ 一点，科技以人为本。 对。 我们不用那么辛苦。 对。 第二，我们热爱劳动。哎，依然保持家里。 我们是热爱劳动吗？我们是，对，我们是太不热爱劳动了。你知道我昨天在家洗了一件衣服，手叉没给我洗折了。哎呀，那酸的呀，我的肱二头肌和肱三头肌一下就起来了。 锻炼有助于身体健康 啊！对，我那衣服都拧不动。后来我就想，这怎么办呢？你说，真是你就必须得拿什么这个机洗啊什么的才行。 科技改变生活， 对 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先改变着啊。新改变下面还有很多很多，一会儿见。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想起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的心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我宁愿 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自在。 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新春愉快，阖家欢乐，请您自觉遵守禁放新规，不在五环路以内及其他禁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 人海中能遇见你，我是幸运的。 人群里能牵你手，我是幸福的。 爱他，就给他不一样的婚礼。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精品商务酒店，观云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细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前半夜有轻雾，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 85%， 最低气温-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小相对湿度 40%， 最高气温7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这歌真的是饱经岁月的沧桑，让人可以回忆很多。 嗯， 因为你想，这个王菲和那英1998年的时候春晚唱的《相约酒吧》， 对， 20年过去了，2018他们俩又合体了，依然很年轻。然后呢，但是其实岁月，你说在他们身上还是留下了痕迹。 当然， 对，倒不是说这个在脸上，而是通过他们的歌声，通过他们的表达。 是的，嗯，其实我们会觉得洗尽铅华的感觉哈。 嗯， 20年之前。开嗓的第一位歌手是那英，20年之后王菲先开嗓， 嗯， 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 对， 啊，谢谢大家， 嗯， 啊，谢谢谢谢， 这两个姐们还是挺好的哈。 对对对，先，哦，打麻将，然后呢？岁月呢？谁说无情，嗯？其实岁月是有爱的， 嗯， 只要你有一颗有爱的心情、心灵。一切都是很美好的，哦， 是的，你对这个岁月报以善意，他就会拿这个善良去回馈你。 对， 嗯， 试问老天放过谁？ 上天再给我500两。 这首歌是岁月哈，2018年很打动人心的一首歌曲， 是的，可以说是全场最佳的吧， 最佳最佳了，嗯，我们今天伴着这样悠扬的歌声稍微感慨了一下， 嗯哼， 当然我们的新玩法依然送给各位哈， 对， 依然送上熟悉的 BGM。 BGM 快出来， 好听的好听的， 对啊，来 BGM， 伴着 BGM 我们继续盘点了啊。 大家会说 BGM 什么，就电乐的意思， 对， 啊，对， 对， 背景音乐叫做 BGM， 没错， 没错啊。刚刚说了，其实老百姓现在过年的玩法很多， 哎呀，车厘子我看， 对，在吃上也比以前变得很健康， 是吧， 啊，这个比如说您刚才说的那些生鲜啊， 嗯， 水果呀，嗯，年货购买呀，清单排名前列的时候，车厘子、青芒、榴莲成为了 农民兄弟们最爱买的羊年货。 不错不错啊，智利车厘子、可是这个东西呢就是不太好带，如果你要路途远的话它容易就发酵了。 是的，就现吃、是吧， 现吃吧。此外呢，像旅游、读书、观影、看展等新兴消费亮点纷呈，品质化、个性化、定制化消费成为了新时尚。这一定是那种比较小资的，然后有一些比较喜欢读书、 是 很文艺的朋友。 对对。 然后这个中国的贸促会研究院这个专家又说了，说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调整，人们的消费更加注重品质和品味了。那并且从有形的物质消费向无形的体育文化等精神消费去转变。 是的，反正是花钱、但是花到你最喜欢的领域哈。 对，让你的精神得到满足，有的时候比物质上来的要更加的丰富。 说到这个吃饭，会想到舌尖。 对， 说到舌尖会想到舌尖三。不管大家对他有什么评价，褒贬不一也好，有点落差也好，我们要尊重成果。谢谢他们哈。这个30万顿年夜饭，要求多样，更重健康。这个吃啊，不管是中国人，全世界人民是不会变得年俗，是吧？餐饮互联网平台口碑的数据显示，通过口碑和支付宝下单的年夜饭消费超过30万顿。 哇！ 30万顿！ 天哪！是通过网络下单的。 对。 那美团外卖大数据显示，春节外卖消费市场品质显著提升。高端商家的年夜饭套餐受到了欢迎，均价过2000的年夜饭套餐非常抢手。 也是谢谢那些风里雨里的小哥们。 哎，对，小哥真是年三十还在送餐，包括像快递小哥，像顺丰的这个快递员啊，一直都是全年无休的。 对，希望大家彼此尊重自己的工作哈。 对， 舌尖上的中国春节不仅反映出味道和食材的变化，更显出百姓对健康的追求。刚刚说了精神领域，也包括电影市场。 哎，对，电影市场，我们来盘点一下。 看一下，看一下。 最近这个贺岁档好像是今年。不知道火不火啊？据说这个《唐人街探案二》还真的是刷屏了。 对， 但是不知道这个质量如何。57.23亿元的电影票房啊！ 你看看， 影片质量带来良好的观影体验。这是据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初步统计，15日至21日电影票房达到了57.23亿。 七天 啊，这真的是国庆七天乐，不是，这是春节七天乐了。 真的是， 同比增长了66.94%，这是继前两年的30.87亿元、34.28亿元之后，春节档电影票房再次刷新了， 厉害。 其中呢，正月初一票房就是12.68亿， 仅仅一天， 成为我国电影市场单日票房冠军。 有几部？ 对， 《唐人街探案二》、 《 捉妖记二》、《红海行动》前三名。 前三名啊，对，真的是非常的棒， 包揽了83.77%的市场份额。 对，主要就有刘超伟，是不是？ 是玉米。 哎呦我的天哪！其实虽然我不喜欢胡巴巴，但是我觉得 那个卡通人物， 对，那萝卜， 萝卜吗？ 这是萝卜吧？ 是，应该是， 应该是萝卜精哈。 萝卜精，不管怎么样呢， 一会儿听我说，你说什么？ 春节的贺岁档啊。确实捧红了很多人啊，也是让老百姓的这个过年的文化生活锦上添花了哈。这个我们要身体力行的出去走一走，在这个有一个庙会啊。我们说过庙会门票那个售罄的这个速度呢堪称厉害了。 真的是2秒抢空。 2秒。 对。 传统年俗在回归。2月22号我们走进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举行的民俗展演闹新春活动上。腰鼓爱好者在表演腰鼓。当日是正月初七，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展演活动，热闹欢庆新春还在延续。 对，非常的不错啊。对，哎呀，这扭起来，但是就是各大庙会你看人流如织啊， 太多了 、大家这个注意安全就行了啊。 是的 之前这个庙会秒空的事情我们也跟大家说过了。那像这个年初一到初三啊，我们来看高德地图的一个数据显示，说衡阳南岳大庙、韶关南华禅寺、郑州少林寺位居最热的目的地前三名。 国内。 对，国内啊。用手机扫福。成为了新年俗的一景儿，像阿里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除夕，全球有2.51亿用户集齐了支付宝五福。 那么厉害 啊！五福临门嘛，扫福地点南至阿根廷，北抵挪威，2300余座城市参与。 给我一个纪念符。 谁是赢家？ 嗯，支付宝啊。 阿里巴巴呗。 对，阿里嘛。 阿里巴巴呗。 对呀、啊，马云那个马爸爸又开始开心了呗。 谢谢哈、嗯，这是一个新年的这个活动哈、 嗯， 让福在手机间来回的传递哈。 是的，这样你给我一个敬业福，我给你一个什么什么这个、啊、对 求子 福 啥的， 嗯是、 啊，对，你看啊，他刚才说了南至阿根廷北至挪威，我的天呐，厉害了，专家再出来说一说吧。 专家又说了， 中国民俗的学会理事长、副理事长哈、啊 嗯， 北大教授 嗯， 段宝林先生说，民俗就是一种生活美、 嗯哼， 我们一方面要发扬传统，把传统文化中最好的东西给继承下来， 嗯， 另外一方面还要结合新的生活需要， 哦， 新的生活条件不断创新，使节日生活既有传统的韵味儿， 嗯， 又有现代的气息。您说的真好， 是说的非常的棒，不愧是人教授， 教授 对教授嘛，是不是啊？新技术百花齐放 哦， 嗯，今年春节呢，不少游客发现许多景区已经无需游客们排队使用现金购买纸质门票了，手机扫码就可以进入游玩， 方便的不行。 对、嗯，据了解，又是阿里巴巴 飞猪吧？ 就对，单是阿里巴巴旗下的这个飞猪，在春节期间参与建设的无纸化景区就有100多家， 厉害， 近100家。 是的，是的。各大在线旅游平台还开启了多项春节旅游的优惠活动、 嗯、 打开很多的客户端，映入眼帘的是春节门票3折起等这样的标识、 嗯、 点击进入之后呢，可见各类春节热门景点的门票打折信息和红包的促销优惠。其实我个人感觉过年就是红红火火，不管是春晚的舞台、嗯、都是一片红色祥和喜气， 对对，就是金色和红色的搭配， 哇、哦、金红、 哦、哎呀真是那简直太喜庆了，我就喜欢这两个搭配。 对呀、啊，就很好看嘛、嗯。 反正有金色我都喜欢。 啊、嗯，穿金戴银嘛。 是、 嗯、是。还有啊，就与此同时，就是比如说，因为有春运嘛，对不对？火爆，你们想很火爆嘛， 嗯、 对不对、 嗯？ 各大在线旅游网站也运用各种打引号的黑科技。 对，黑科技。 吸引的点击量的上升，咱举个例子，比如去哪儿、嗯、哈、 啊， 宣布上线全网首家语音搜索火车票功能。 真的吗？ 周团，过来。哎呀 哈哈，哎呀，周坨，年过得怎么样啊？ 过得回来了， 啊，回来了。 哎呀，我这怎么样啊？ 嗯，我过得挺好的，你呢？ 我也挺好的 啊。 今天老几位啊，过年呀、啊，喝点白酒 啊， 嗯，点盏烛光。 啊，点盏烛光、嗯、 为来年的诊所呢祈求一下生意的兴隆 啊，是 嗯 啊，大家没打扑克什么的呀， 打麻将了 啊，打麻将了、 嗯、 啊，赢了输了 体无完肤啊，不是我、嗯、你知道准子叫我是谁吗？不是有语音搜索功 能吗、啊、对对对，让你搜索试一试， 刚刚开场岂不是放的普通话吗？ 啊， 我这个普通话不过关啊， 啊 我 你搜不出来， 我怕害怕、 啊、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他们会对针对语音的口音啊， 啊 四声啊， 嗯、 啊，有个这个区间，有个趋同、哎、 对，我觉得你这个还是应该可以的，你这是属于山普， 比如说 啊， 我说荷兰 啊，荷兰 有可能出现欧洲的荷兰，有可能是中国的河南、嗯、 啊，这个荷兰啊，荷兰目前还没有我们国内的火车票呢 啊, 啊，没有国外段， 希望大家过一个祥和年哈。 是的， 黑科技是方便我们的生活，还有什么人脸识别系统， 对， 然后匹配信息、语音购票、 嗯、 刷脸进站、智能客流分析，多项技术融入生活，是吧？ 嗯， 这个数据显示有非常多的变化哈。 嗯嗯嗯。 当然，那个智能旅游也成为各区的景点关键词。所谓智能，就是省去人工的部分。 对。 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忽略景区的这个厕所革命，智慧厕所、实现厕所、空气质量、采光、人流量监测以及结果公开显示的效果都是非常棒。智慧热。 哎呀，这个智能真是越来越受我们国人的喜爱了哈， 是的是的， 因为它真的极大方便了我们的生活， 嗯， 和旅游， 嗯， 然后呢，我们再看看啊，这个。除了人工智能，我们看看国人热衷在线行、嗯、 好好好， 对，然后各地都去哪儿了呢？ 很的， 首先咱们说北京啊， 北京 人喜欢去三亚度假、 啊、 海南人喜欢去中原地区、 哦、 陕西人热衷新疆旅游，江浙沪偏爱北方地区， 南方喜欢北方 啊。如果选择出境游的话，中国游客最青睐的国家分别是泰国、 日本、 马来西亚、 美国等等， 哎，对，真是啊、 哦！你看这几个国家， 都是这几个国家。 泰国你去过了， 嗯、 日本你去过了、 嗯， 美国咱俩都没去过。 啊、哦，马来西亚我没去过。 马来西亚我去过， 嗯， 反正都是出这。 对、 啊， 是的，反正都是这几个吧。 对， 美国，争取去一下啊。 对，过去旅游行业的从业者们从来不敢想象能够 得到如此细致详实的行业数据。 嗯， 他们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很感动哈。 对啊， 过去从业者们就是非常简单的人工枯燥统计，如今在线旅游市场的火爆，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让旅游业的数字化真的成为现实。 这得省去多少麻烦事儿？你还用一个一个哎呀，这一张纸统计，哎呀，今天我们报了多少多少人，拿单子查，对不对？没有了。 这个 recently 呢，近年来呢，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在线旅游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追捧。 嗯， 一个智能手机各种下单哈，各种那个这个 cancel。据了解， 各种开。 2012年到16年，中国在线旅游市场交易规模增速保持在30%以上。 嗯， 而跟中国互联网网络新中心 CNNIC 最新发布的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7年12月份，在线旅行的预订用户规模达到3.76亿。 嗯， 较16年底增长7657万人。 哦， 增长率25.6%，同时 对同时呢，在线旅游的预订使用比例达到了48.7%， 一半了， 比去年提升了7.8个百分点。 嗯， 对，就是越来越多的人用这种方式去下单。 是的， 然后呢，网上订火车票、机票、酒店、旅游度假产品的网民比例分别是39.3%、23%、25.1%和11.5%。 哎呦我的天！ 对，这些数字能说明什么 呢？说明中国人的旅游消费习惯正在迅速的发生改变。那过去呢，我们是只能线下进行像购票、出行、住宿、预订这些流程。 没错。 现在只要你通过一部手机就可以搞定，各种 APP 都有。对呀、出行、住宿、预订的这个操作流程催生出来大量在线旅游用户。 是。 据了解，春节前夕，单是就携程旅游这一个平台，就已经有数十万来自近200个国内主要城市的旅游者了。那通过它的网站、APP 等平台预订跟团游、自由行、定制旅游、当地玩乐等产品，然后到达68个国家、海内外700多个目的地城市，最远到了南极。哎呦我天哪！最长的行程达到29天。 你那天跟家人聊天，你老年人嘛，他对这个旅行的这个日新月异的变化不是那么快的能迅速接受， 对，他也不是能够 get 到他这个点， 对 get 不到、然后就现在用一个手机都可以到达南极了，太吓人了，怎么去办这些事儿啊？ 对对对，他就觉得不可想象， 如果这钱没了怎么？他就想这件事情。 对， 不会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现在都方便了。只要有一部智能手机，您下载 APP 之后呢，根据流程也不难，一步一步的走，就能顺利到达您想要去的目的地。 对，因为现在老年人他还是就是有一种保守的想法，就觉得这个东西我看得见、摸得着，他才能放心。 没错。 嗯， 以前呢发钱都是给你用个这是信封给你，现在都是卡里数字，你也不知道多少钱。 是啊，我妈第一次替我去钱转账，然后第一次吧也是不巧，就卡被吞了，哎呀把我妈吓的呀，然后还好我爸在旁边，然后我妈说这怎么办呢，然后说那只能打电话取出来吧，说那要等啊，然后我爸说要不然回家给你取军大衣，你在这站一宿。就真的是 浓浓的爱， 对。然后我妈说：“那我还是回家吧。” 你看是吧？ 对。 所以老年朋友作为这个出行游的一部分重要的这个团体哈，叔叔阿姨们其实现在也可以去试着接受，或者让儿女去跟着一起学一学、教一教。 对，其实就是任何东西都是一个熟练工种。 对。过程了解之后呢，这个儿女会不停发来微信和电报说：“妈，您别去了，您这有点太频繁了。” 对，就比如说支付宝这个事儿， 你控制一下，对不对？所以说，支付宝、微信这些移动平台或者消费平台，大家熟悉了之后确实方便了哈。 对， 爸爸妈妈不用再如果没有电梯的楼爬上爬下去拼东西、买菜买，根本不用送到家门口。 是的。 好棒啊！ 好棒，好棒，好棒！ 方便，叔叔阿姨， 棒啊！来吧，我们再来说这个智慧旅游。刚才咱们一直都是什么，不管你是科技也好，什么也好，都是跟智慧旅游相关的。 嗯， 其实智慧旅游呢，慢慢会成为一个趋势。 关键词。 那就在今年春节，它已经成为各地热门景区的关键词了。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比如说云南省昆明市西南郊的滇池之畔，有一个云南民族村，实现了线上线下售票一体化，开通了一部手机游云南的专用通道，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加快了这个检票的效率。 你说这些在这个滇池之巅生活的民族村里之前周围那些民众不可想象，现在你一个手机就能来我们这玩了， 可不嘛， 对不对？景区还建设了智慧的厕所，刚刚说过了，实现 厕所空气质量， 嗯， 采光怎么样，人流量监测以及公开显示的结果，比如咱举例子， 对， 厕所空气质量 PM2.0，然后那个有四个坑，现在有三人，你可以到这儿来， 嗯， 类似这种的， 对， 非常方便的， 对对对，哎，无独有偶， 怎么了？ 这个安徽省黄山景区呢， 哦， 管理方在春节假日期间呢也是创新，推出了马上游黄山，码是二维码的码， 扫码的码， 对，扫码啊的活动，游客扫描售票窗口旁边的二维码购票就可以刷码入园， 太棒， 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啊，不用排队了， 嗯， 有效的控制流量。 出去玩啊，嗯，咱们就过年的几天假期， 嗯， 你说光排队买票一个半小时， 对， 大家心情就折扣了。 对， 一个手机，哎，很方便。 对，你扫码就都不用零钱， 对对对， 多好啊！ 现在好多人都不用钱包了。 哎呀，我跟你说，钱包 好多 已经卖不出去了。 嗯， 真是啊！ 对，送银都不要钱包。 对，送银，哎呀，不要，再退去吧。 你给我手机吧。 对， 嗯，对，是吧？啊，其实我们会看到，就是很多的这个统计哈， 嗯， 到2020年，这是个大年哈， 嗯， 就是全中国吧，全省4A级以上的景区会实现智能的导游、 嗯、 在线预订和信息推送等全功能覆盖。有分析人士指出，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不断成熟的事态之下， 嗯， 谁能够抓住 谁呀？ 智慧旅游建设的关键机遇期，谁就有望占领未来旅游市场的制高点。 看来还得是好好学科技啊！ 当然， 对， 对， 像我这种我就完全不懂了。 我们要利用科技哈、啊 嗯。嗯，对。 而春节作为每年旅游市场的爆发点，则是智慧旅游创新发展最好的助推期。 嗯， 听众也有感受。 听众有感受，你看啊，我们先来说一个秀雪峰号， 凤瑶啊，雪峰， 对，雪峰号说，过年假期临走之前呢，他给爸爸换了一个1300元的小米手机， 好好的， 对，64G 内存， 刘畅、 啊、非常棒，孝顺的孩子，刘畅足够也用，也他用了，很兴奋，很开心，嘴上说不要，但是等我临下单的时候，眼睛却很诚实， 真好， 一个劲儿的凑过来看手机、啊， 好极了， 对呀、啊，以后再也不用。就是看他抱怨老是得清理手机内存， 对对对对对， 今年呢我也没把我的旧手机留在家里，以防他又说你的旧手机就留给爸将就用吧，孝顺孩子啊， 棒棒的， 对， 忽然想起跟爸爸的一段对话、 嗯、 就是我爸的手机之前都是我用过他拿、 嗯、 我你挺好的嘛、哦、是不是、哦、现在还用 5S 呢爸 啊， 多长时间了，我要给他换一部，不用，我这挺好的，给你妈换一部吧、哦、然后我就哎呀，我就我妈人挑剔， 嗯， 9月份出生的人 啊啊啊，这个不行那个不行， 就喜欢玫红色 啊， 而且对造型也有要求、 嗯、 他不管什么速度啊处理器他不用，他就是 人就靠外形， 外形外形、啊、然后我就给 外貌协会也是、 啊、对，当然他就那样的哈， 嗯嗯， 就给挑了好多手机都是玫红色的， 嗯， 8款， 嗯， 让他选，那没有一个看中的，我就本来想啊就给他买了送给他得了， 对， 那种买了爸妈不喜欢，我觉得还是带他去， 但是我现在就是 网上 掌握了一个那个给爸妈买东西的 手机、啊、你说啊啊 对 啊啊， 就是你要是给他买，你带他去看、嗯、 对 对，你带他去看他不会给你看的，对， 是是 他看不出来，我妈你要带他去、嗯、我要带他去买衣服，哎呀，我说这个好看吗，他说嗯我不是很喜欢， 对， 他得先看那个价位， 没错， 对， 没错， 然后就要觉得贵就不是很喜欢，然后等着我自己给他买完了，买完了之后比那个还贵，他说哎呀你看你买这么贵的，然后说要不然我看之前那件我觉得挺好的，你能不能把这个退了，我说退不了，你就穿吧，对，真是，就是父母他永远都是，哎呀，我不用，他说是不喜欢，实际上他就是怕你花钱，嗯。 2016年的一个春节，我妈去买大衣，然后她穿的特别好看， 嗯、 然后穿来穿去拖来拖去14遍， 啊， 还没好买， 啊， 然后就说不用、啊，然后走的时候还回头看了好几眼那大衣、 啊，就是喜欢嘛，对，一定要给妈妈买了， 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嗯， 多去世界走一走， 对。 哎妈，感人了！ 哎呀，太感人了！ 我极力控制我的情绪 啊，对，别控制，别控制，有时间啊，回去看看爸爸妈妈，比什么都强。 没错， 啊、 那个2018年还有很长那段时间， 嗯、 还有10个月呢、 嗯。 各位自己出去玩了，别忘记爸爸妈妈、身边的朋友啊。 嗯， 七大姑八大姨三大叔四大舅啊。 哎呀妈呀，对，赶紧该创的创吧，创门。 挺累，挺累的话、嗯，谢谢大家的收听。 嗯， 这里是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大大。 岁月如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感动不一定流泪，感情还一样率真，我为你留着一盏灯。 沉人心沉浮浮沉沉